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1集，聂怀桑对魏无羡和蓝忘机讲述了先祖建立刀棺的缘由。魏无羡听完后道，那后来又为什么建成了石堡？为什么要把尸体埋在墙壁里？还有，你说他吃过人？聂怀桑道，这几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他算是吃过人吧，但那不是有意的。我们家六代家主修的是刀墓，就是做成了一个很常见的坟墓，后来的几代都仿照他行事。但在50多年前，这个坟墓被一伙盗墓贼挖了。魏无羡哦了一声，心道，这可真是太岁头上动土啊。聂怀桑继续道，修墓这么大的事儿，再怎么谨慎低调也会走漏风声的。那伙盗墓贼多方打听，认定行路岭上有个前朝大墓，早就踩好了这个点儿，有备而来。这一批乌合之众里有那么一两个身怀真才实学的能人异士，居然教他们辨准了方位，破了迷阵，找到了我们家的刀墓。一个盗洞打下去进了墓，做这个行当的见多了尸体，也不怕里面的死人，但他们在里面东翻西找，想要黄金珠宝，挨着尸体呼吸，又个个是充满阳气的壮年男子。须知躺在里面的可都是即将尸变的尸体啊，可想而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当场便有10多具尸体凶化了，但这群盗墓贼艺高人胆大，行头背得齐，居然叫他们七手八脚的把尸变的走尸全都又打死了一次。一番激战，打得满地碎尸块，这才觉察此墓凶险，准备撤离。就是在这撤离的时候，他们被吃了。墓中安放尸体的数量都是有严格控制的，一具不多，一具不少，刚好能与刀灵维持平衡。而这会儿盗墓贼进去闹了一通，若只是引发了尸变倒还好说，等他们退去之后，刀灵会发力，然后压制住尸变。可他们偏偏把尸体都打成碎块了，一下子少了10多具。刀墓为了有充足的凶尸与刀灵相互克制，就只好自动封死，把他们活活困在了墓中，叫这群人自己来填补他们所造成的空缺。刀墓被毁，当时的家主便开始想别的法子。他在行路岭上重选了一块地，他们不再修墓，而是建造了一座祭刀堂。为防再次有盗墓贼光临，便把尸体藏匿在墙壁里掩人耳目。这祭刀堂也就是传闻中的吃人补了。那会儿盗墓贼来到清河，伪装成猎户进了行路岭，便没再出来，不见尸骨，便有人谣传他们被岭中的怪物吞食了。后来石堡建成，当新的迷阵还没设好的时候，又有人无意间路过时看见了他，幸好所有的石堡都没造门，他进不去。但是下岭之后，他逢人便说行路岭山上有一座诡异的白堡，吃人的怪物肯定就住在里面。我们家想着把谣传闹大点也好，这样就不会有人敢靠近那一带了，便添油加醋弄了一个吃人补的传说出来。但他确实是会吃人的。聂怀桑从袖中取出一块手巾与一块蒜头大小的白石，手巾拿来抹汗，白石则递过去道，两位可以看看这个。魏无羡接过那块白石仔细一看，发现石粉中露出一点白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人的指骨。他心下雪亮。聂怀桑擦完了汗道，那位金小公子吗？不知用什么法子在墙上炸开了一个洞， 这么厚的墙他也能炸开，身上必然带了不少法宝。不对，重点不是这个，我是说他炸开的那片地方刚好是我们家在行路岭建的最早的一间祭刀堂。当时还没想到两面砌石砖，再在中间用泥土隔绝阳气，以防止他们轻易尸变，只是直接把尸体灌入灰泥中。所以金小公子炸了个洞，却没注意到他其实还炸碎了一具埋在墙里的白骨。他进去后不久就被吸进石堡的墙壁里，代替被他炸碎的那具尸体了。我定期都会去行路岭查看一番，今天一去就看到这个，我刚捡了块石头就有条狗来咬我。哎，祭刀堂跟我们家的祖坟也差不多了，我真是……聂怀桑越说越难过。一般的修士知道这是我家的地界，根本不会在清河一带业裂，谁知道？谁知道他这么倒霉，先是有个从不守规矩的金灵盯上了行路岭，后来又来了寻鬼手所指方向而来的蓝卫二人。聂怀桑又道， 韩广军还有这位，我都说了，你们可千万不能传出去，不然 清河聂氏现在已经够半死不活了，若再传出这种事，聂怀桑就要变成千古罪人了，下徒也无颜面对列祖列宗。难怪聂怀桑宁可做众家之中私底下的笑柄，也不愿勤家修炼，更迟迟不敢为佩刀开封。如果修炼有成，就会性情日益暴躁，最后像他大哥和诸位仙人那样发狂暴体而亡，死后佩刀还要作祟人间，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倒不如一事无成。也是无解，聂家从第一代先祖开始起就是这么过来的，难道要后人否定先人开辟出来的道路和基业？仙门世家各有所长，正如姑苏蓝氏善音律，清河聂氏刀灵的凶悍与强杀伤力正是他能一枝独秀的缘故。若是背弃先祖之训从头再来，另寻新路，不知又要耗费多少年，也未必能成功。而聂怀桑更不敢叛出聂家改修别道，因此也只能做个脓包废物了。聂怀桑若是不做家主，一辈子像在云深不知处时那样，整天游湖画扇摸鱼斗鸟，一定比现在自在得多。可他大哥既已逝去，他再力不从心，也只能一力扛起家族重担，磕磕绊绊往前走了。聂怀桑千叮万嘱，千求万念离去之后，魏无羡发了会儿呆，忽然发觉蓝忘机又走了过来，在他面前单膝跪下，认真地卷起他的裤脚，忙道：“哎，等等，又来。”蓝忘机道：“先除恶祖。”韩光君一天之内三番两次用这种姿势半跪在魏无羡面前，虽说对方严肃得很，但魏无羡实在看不得这幅画面。哎，我自己来。三两下挽起裤脚，只见恶祖痕已遍布整条小腿，爬过膝盖蔓延上大腿。魏无羡看了看，随口道：“到大腿根部了。”蓝忘机扭过了头没答话。魏无羡奇怪道：“蓝湛。”蓝忘机这才回过头，目光却还是微侧的。见状魏无羡眨了眨眼，心里莫名有点想使坏，正要出言调笑，桌边忽然传来碎裂之声。他们双双起身而望，只见茶盏和茶壶碎了一地，一只风恶乾坤袋躺在白花花的瓷片和流淌开来的茶水里，袋子表面鼓动不止，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困在了里面，急切地想要出来。这只风恶乾坤袋虽然看似只有手掌大小，但有储物之奇用，且里外双层都绣有繁复的皱纹，加持了数层封印。 蓝忘机原先将那条手臂封在袋中压在桌上的茶盏下，此刻见他躁动，才想起来该合奏安息了。若没有他们这每晚一曲的短暂安抚，就算这只风恶乾坤带的镇压之力再强，单凭他也困不住那只鬼手。魏无羡伸手去摸腰间竹笛，却摸了个空，转头看，原来竹笛已被蓝忘机持在手中，微微低头在竹笛上专心致志地刻了一阵，这才递还。魏无羡取回一看，被蓝忘机修过的竹笛，笛孔等毛糙的细节都精致了许多。蓝忘机道：好好吹。想起之前他们在明室里那段不忍耳闻到把蓝启仁从昏迷中活活气醒再吐血继续昏迷的合奏，魏无羡几乎笑倒在地，心道难为他能忍我这么久，当下不再故意作恶，一本正经地将竹笛递到唇边。谁知才吹了两句，那只乾坤带突然胀大数倍站立了起来。魏无羡扑的吹破了一个音，说道：怎么听惯了丑调子我吹得好听点他还不喜欢了？仿佛在回应他，风恶乾坤带猛地朝魏无羡飞来。蓝忘机指下音律斗转，一波而下，七根琴弦齐齐震动，发出山崩一般的怒鸣。风恶乾坤带被琴音怒声一斥，又倒回原地。魏无羡若无其事地继续吹奏，蓝忘机手腕立时一柔，也接着安息的调子转为静谧安宁，悠悠地和起。一曲奏毕，风恶乾坤带终于缩回了原样，静卧不动。魏无羡插回笛子道：这些天他还从没有过今天这么急躁的样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刺激了。蓝忘机微一颔首转向他道：而且是你身上的东西。魏无羡立即低头看了看自己，他身上今天多出来的东西只有一样，就是那片从金陵身上转移过来的恶祖痕。而金陵身上的恶祖痕是在行路岭上的石堡里被留下的，鬼手对这片恶祖痕反应强烈，是否说明……魏无羡道：意思是聂家祭刀堂的墙壁里可能有他身体的其他部分。第二日清早，两人一起出发重返行路岭。昨日聂怀桑被抓了现行，将老底都交代出去了，连夜召集了家中的心腹门生前来收拾闯入者们留下的烂摊子。魏无羡与蓝忘机走上来时，聂怀桑刚刚指使人填补好了魏无羡挖出金陵的那面墙壁，并补了一具新尸进去。看着白砖被一层一层砌整齐了，连连擦汗。岂知一回头，脚底一软，陪笑道：韩光君，还有这位。魏无羡摆手笑道：聂宗主，砌墙呢？聂怀桑拿着手巾擦汗，都快把额头擦掉一层皮了。 是是是。 魏无羡七分同情三分羞涩的道： 不好意思，可能要麻烦你待会儿再砌一次了。是是是。 啊，等等。话音未落，碧尘出窍，聂怀桑眼睁睁地看着他刚刚才补好的石砖墙又裂了。破坏总是比建设更容易，魏无羡拆砖神速比他们砌砖快了不知道多少倍。聂怀桑捏着折扇瑟瑟发抖，委屈的眼泪都快夺眶而出了。偏偏韩光君站在旁边无所表示，他什么都不敢说。蓝忘机对聂怀桑言简意赅地讲了因果，聂怀桑立刻指天指地发誓： 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家祭刀堂用的尸体都是肢体完整的，绝对没有什么缺臂难尸，不信我一起拆砖自证清白。不过拆了可千万得马上填回去，不能耽搁太久，这可是我家的祖坟。 数名聂家门生加入， 有人干活，魏无羡便退出，在一旁等着看结果。半个时辰之后，金陵埋过的那面墙壁已被拆下了大半的石砖，门生们有的拉起了面罩，有的吃下了秘制红丸，以防呼吸和人气诱发尸变。黑色的泥土里偶尔露出一只苍白的手，或是一只青筋暴起的脚，还有满是纠结污垢的黑发。凡是男尸都被粗略清洁了一番，排排平放在地面上。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